听到阿兰·怀斯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都会想到这个词，阳光熹微。关于阳光的记忆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就是在这样午后温暖的阳光里，透过玻璃窗看着远天的浮云，天蓝得像大海一样的悠远。是的，今天很冷，但是阳光却很好。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又是一个星期一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你还好吗？来签到，我在这里。经过了一个周末，大家有没有惦念这午后的阳光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就像一首作品，有阳光也有阴霾。第二乐章是非常柔情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地铁里听节目，来看看二班的谁又是最早签到的。金美美、秋水风神、甲河山人、尼克 F， 哦，第一个还是尼克 F， 你好你好。还有邓新荣二，还有花板安月丽本、私奔小姐、邵阳说回来了，可以好好听节目了。觉得熟悉的家园还好吗？熟悉的节目有让你回家的感觉吗？还有云你好，还有凤子、树下清风、清风明月，还有玉林、似水流年、和风细雨。哦，玉林说是在山东听节目，还有小燕子。那 Nick F， 地铁里的信号还好吗？ 位小姐问，能再说一下曲名吗？这是著名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一开始那一段有着阳光熹微的感觉的是第一乐章，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作曲者是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格。贵妃的老马你好 ，P， 还有叶子，切记卓玛。这里我们听到的阿兰·胡埃斯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罗德里格在1939年创作的吉他协奏曲。其实比起第二乐章来，我更喜欢第一乐章的那种感觉。说到阿兰·胡埃斯，其实这是个地方，位于西班牙的中部，位于马德里以南，沿着恩艾维公路行驶47公里处，它是一个复杂的建筑实体，在自然和人的活动之间，在弯曲的水道和几何学风景之间的设计，还有那阿兰·胡埃斯的宫殿景观。时间有限，我们过渡到第三乐章吧。比起第二乐章来，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尤其是第三乐章更少为我们听到。我们一般说来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总觉得有一些哀伤，这是因为它伟大的第二乐章，而第三乐章其实也是一个同第一乐章一样是个快板，所以整部乐曲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哀婉。那我们听到的第三个乐章呢，是一个技巧相当高超的回旋曲。 手阿兰怀斯协奏曲也让我想起了也是一位西班牙作曲家泰雷加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这是一支美丽的曲子，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站在树荫下，如果你戴着耳机再度聆听，也许会有更特别的感觉。罗德里格自己曾经说过，那是关于时间流逝的一种感觉，它充满了绿树、鸟鸣、虫鸣的阿兰怀斯花园之中。时光流逝，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惆怅若失的感觉，又仿佛置身于宁静、优雅与快乐的氛围中。如果说阿兰怀斯协奏曲的第一章、第二乐章是那种抒情直抒心意，那刚刚听到的第三乐章则是辉煌的史诗一般了。那在这里接下来我给你带来的是一首充满着典雅的日常小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这首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美而温馨， 作品完成于1886年，是弗朗克献给小提琴名家伊萨伊的结婚礼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音调的色彩，由于他是法国那个时期的作曲家，所以他的色彩非常的多端，还有那种半音，而情绪呢也是这样的缠绵，内心充满喜悦，却很有自信和冷静，带有很长的很强的那种诚挚的热忱与气氛。弗朗克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也是浪漫主义时期他的弦乐演奏艺术的三大学派，像法比学派、帕格尼尼为代表的炫技派，还有德国学派，其中的法比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说到这里，刚才我也提到弗朗克把这首曲子送给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作为结婚礼物，你可能会想，哎，为什么送这首曲子作为结婚礼物呢？这首曲子感觉没有那种很甜蜜的感觉呀。是的，其实生活也是这样，婚姻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或者说日常的生活，平常人的生活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发生，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也没有特别刻意催泪的地方。作曲家仿佛掩盖了一些特别激烈的情绪，但是越是平淡的也是越有力量的，越是平淡的也是越有诗意的。只有饱食人生况味的人才懂得他，弗兰克懂得，小提琴家伊萨伊也懂得。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余欢水是集各家倒霉之大成的一个戏剧人物，但他身上又有无数个侧面，像无数面闪光镜，照出人的平凡、懦弱和卑微。由繁星戏剧村出品，改编自知名小说《如果没有明天》的话剧《我是余欢水》，即日起到2月11号感动回归。上周六，央视春晚进行了技术性连排，狗年春晚将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分会场分别设在贵州黔东南、广东珠海、山东曲阜、山东泰安和海南三亚，再现五地同庆、四海欢腾的节日盛况。《非凡匠心》第二季近日公布了一组可爱的漫画，画中萌萌哒的小人儿正是文化综艺代表张国立，还有曾经扮演过杨过的江湖侠客任贤齐。他们因为卖力锤铁做宝剑，晚上不得不做做腰背宝剑，否则都翻不了身，让人心疼又好笑。昨天黄渤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为自己的蜡像揭幕，对此他表示十分紧张，还打趣称人最怕的就是面对自己，尤其是要一直坐在这儿的自己。不过蜡像要做趁早，刚看冯小刚导演的蜡像，头发还是黑的。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继续刚才的情绪，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 Frank 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四个乐章。尽管第四个乐章已经是小快板的乐章，尽管越来越有着生气，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音乐中的典雅还有安静的力量，这是自我世界的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 plus that you couldn't be smarter, plus that intelligent face, you have a disgraceful charm for me. You couldn't be keener, you look so fresh from the cleaner. You are the little grand slam I'll bring to my family. My will show you an album of me that will bore you to tears, and you'll attract all the relatives we have dodged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what will they tell me? Exactly what will they tell me? They'll say you couldn't be nicer, couldn't be sweeter, couldn't be better, couldn't be smoother, couldn't be cuter, baby, than you are. 这位爵士女生是 Diana Krall， 拉大提琴的是悠悠马。而这首曲子充满着新年的问候 You could be sweeter。生活有时候很有意思，过节的时候，新年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听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包括甚至是吃到一个好吃的，或者做一个什么有意思的游戏，看了一部好电影，生活中的乐趣也油然而生。这首歌就是致敬平日里的感动，我是这样看来的。 Couldn't be smoother, couldn't be cuter, baby, than you are. Baby, than you are. Baby, than you are. Baby, than you are. 古典也流行。 刚才那首是克罗丁幻想曲，来自跨界钢琴手 Maxim， 大家听着是否过瘾呢？音乐中真的是有一种期盼的感觉，幻想的感觉，你可以在音乐中做着各式各样的白日梦。接下来回到吉他，我们这里听到的是阿尔贝尼兹的作品《西班牙组曲》，其中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前奏曲。其实这个作品呢，应该算是重新创作的，因为阿尔贝尼兹原来创作的是一组钢琴曲，在这里被改编成了吉他与乐队的协奏曲。西班牙人，1860年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卡塔罗尼亚的坎洛普尔东。他既是作曲家又是钢琴家，所以他创有很多部西班牙的作品，像西班牙组曲、伊贝利亚。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则是改编的版本，这首作品，这一首是阿尔巴尼斯。音乐中有很多的风景，我经常会说音乐可以让我们远走高飞，而这一首呢，就是当代作曲家斯蒂芬·高更来创作的，根据阿尔贝尼兹的这些作品而变成的吉他与乐队协奏曲，吉他演奏杨雪飞。Thank you.